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晶泽。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位于张家口赛区的雪如意。雪如意由顶部的顶峰俱乐部、中部的滑道和底部的看台组成，占地约62公顷。由于雪如意建设在山谷之间，顶部最高点与地面落差达到了160多米，施工难度极大。据张家口市冬奥办项目处副处长孙文杰透露，其实雪如意顶部的作业是分3步骤的。 在山下对所有的构件经过精细的计算和组合，拼装成一个单元，然后运到山顶。在山顶呢，把它安装到那个支撑台架上，再经过准确的对位和焊接。在这个过程中呢，施工的那个难度和精细化程度非常高的，这都是我施工那个现场的工作人员，然后一点一点的把这个雪如意的这个顶部完美的呈现出来。 而雪如意顶部的顶峰俱乐部直径约80米，在海拔1700多米的山顶，阵风可达10级以上。根据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国家跳台滑雪中心设计师张明奇指出，为确保顶峰俱乐部的安全，他们将顶峰俱乐部圆环做成了偏心圆，增强了雪如意顶部的稳定性。 我们在设计之初啊，这圆环是一个同心圆，也就是说它是实际圆心是重合的，但是我们在设计优化的时候，经过风洞实验啊，我们把这个圆环啊同时向前挪了10米，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偏心圆。这个好处呢，我们可以看到我的悬挑有39米这个高这个长度，减少了这个悬挑的一个自重，因为毕竟它的重心后挪了就后移了，这个重心一后移呢，就跟我们整个跳台的这个结构支撑就基本吻合了，这对于整个地震作用下的一个抗扭作用就会起到巨大的一个修正作用，而且这就保证我们跳台现在基本经过这样一个超限的审查以后，这个千年不倒是能够做到的。 另外，顶峰俱乐部巨大的悬挑就像一个屋檐，张家口冬季平均气温仅有-12度，很容易形成冰挂，而坠落的冰挂将会给出发选手们带来致命的伤害。对此，国家跳台滑雪中心设计师王冲透露，用电加热和回收雪水的做法可以有效地去除安全隐患。张丽也期待未来10年雪如意能够真正融入到人们日常生活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整个把一个跳台滑雪两个并行的赛道延伸成一个整体的可以做多功能的建筑，就这场馆还得去被人用，好的生活发生了，才证明你的建筑真正融入到了这个生活里。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广播大厦地处建国门核心商圈，写字楼面积170平米以上应有尽有，独立办公区、会议室、头脑风暴区、水吧区等，满足各种商务需求。 北京广播大厦提供多样化办公空间选择及定制设计，享受拎包入住的便捷，周边配套完善，更设有员工用餐服务，高效工作，守护上班族的胃。 北京广播大厦垂询热线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由白刚演播的中国女排功勋教练陈忠和的自述《校队人生》。陈忠和一生与排球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至2000年，他曾先后担任国家女排陪打教练、福建女排教练、国家女排助理教练、福建女排主教练以及国家女排教练。2001年初，武朝元老的